正在我国访问的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特使，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萨尔瓦多·安东尼奥·鲍尔德斯·梅萨同志和他一行，以及古巴共和国驻朝大使馆官员28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享鲜花篮表示了敬意。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鲁斯同志特使，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古巴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主席萨尔瓦多·安东尼奥·鲍尔德斯·梅萨同志和他一行，这天乘飞机到达平壤，开始对我国进行访问。